朝鲜民族和解协议会发言人11号发表了声明，声明指出，在内外的关注下，3月10号南朝鲜对第18任总统朴槿惠逆贼做出了最后宣判。朴槿惠亲眼看到他老子过去被一个亲信开枪而死于非命的悲惨下场，但他不吸取教训，被可怕的权力野心所俘虏，终于非法入住青瓦台。朴槿惠遭到民心的唾弃，在任期满一年多之前则被弹劾，这是被称为第二个朴正熙政府的朴槿惠政府不可避免的悲剧性宿命。朴槿惠的扑灭性下场是人民无限大的力量所带来的正义的历史性胜利，这是全民族的一致评价。无论是谁背叛民族，疯狂追随外部势力，追求同族对抗，都将难免遭到一个和朴槿惠一样的悲惨下场，这是我们始终不变的立场。美国等乌合之众一直袒护早被民心所唾弃的畸形的人间渣子朴槿惠卑鄙处事，他们也有朝一日将要有一个和朴槿惠一样的命运，这就是今天我们朝鲜民族发出的严正警告。声明最后强调，叛逆和卖国的下场只有一个，就是最可耻的白白送死，最后的胜利永远属于正义勇敢的人民。